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需要永远与你抱

春天，在春天的好时光，留在我们心里。

因我早已得知，你跟他已相爱心痴，但我偏偏不可抑制住，说笑也有眼泪，是何入性不可制止。不必讲太多借口，不需要东拉西扯感叹以后，怎么伤心的结果，此刻我都会接受。给我倒满倒满苦酒，让我祝你这次分手。愿你今天跟他走，以后两个会爱到白头，我自愿松开我手。风吹沙沿尽人便要别去，未去想孤单我怎去面对，离别过去妒忌和泪水，只一刻倾由晚风吹。好一句沿尽人便要别去，但我不想听你安慰自己，情愿痛快道别来换取，只一刻倒入晚风吹。世者感叹以后，怎么伤心的结果，此刻我都会接受。给我倒满倒满苦酒，让我祝你这次分手。愿你今天跟他走，以后两个会爱到白头，我自愿松开我手。风吹沙沿尽人便要别去，未去想孤单我怎去面对，离别过去妒忌和泪水，只一刻倾入晚风吹。好一句沿尽人便要别去，但我不想听你安慰自己，情愿痛快道别来换取，只一刻倒入晚风吹。